大家好，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的时间又回来，请上回笋哥在做录音，都是一集谈港女。我们讲了很多次了，港女就继续讲，都是港女。 即是我们这些叫什么、即是配合时势而已。这排电视的节目有个叫做香港什么什么港台。 我真的没看过，宝宝龙说好撚好看。 简单一点说，就是他去、首先他就现在做电视节目都新鲜了很多了。 唔係，係港台新鮮咗，夠僵咗。 唔係新鮮咗嘅意思係咧，佢首先咧做一啲所謂叫滾動民調嘅物體。 咩嚟啊？ 咁首先就拍咗啲片啦。咁然後咧就擺上 Facebook 嗰度。譬如話咧，你覺得咩港女咧咁樣？咁然後咧就揾啲人喺街度訪問啦。咁然後就擺上 Facebook。咁 Facebook 咧嗰啲人咧，就開始會喺個網上面俾不同嘅意見嘅。咁然後用嗰啲意見咧。在個節目上面去問個嘉賓咁樣啦，即係你見到佢哋而家嗰種做法就唔係好單向嘅，即係唔會話，我覺得依件事係咁樣，我就話俾你聽，而係同呢個普羅大眾產生一啲互動咁樣。咁我都睇到人哋都有啲進步啦。咁其次就係咁講到佢今次有個比較，即係好似突然間變咗好具爭議咁樣，其實咧都係一個大家預計到嘅結果嚟嘅。個古仔係點樣嘅咧？就是他咧就揾塊布幕遮住咗 兩個男人，一個就是現今男神啊嘛，拍嗰個咩《我們會飛》嗰個男主角啊嘛， 係遊學修啦， 遊學修 咁佢係一個 writer， 即係寫嘢嘅，咁同時係一個演員啦咁樣，咁然後另外隔離嗰個就係阿大佬個仔啦 ，M D 嘅，即係M D 即係咩啊？ 弱智啊！ 我係咩？ 屌你老母！佢连数学都唔识计啦，悭翻啲钱去睇戏同去日本店去买楼啊！老母快！你老豆突然间将啲楼价抌到一半以下就得，你佢嗱、我真系好开心嘅，真系有钱人，真系有钱人，生个仔真系有报应，连普通加减数都唔捻识，佢唔系弱智系咩啊？屌你老母，小学生都识计啦啲数。 咁但係你就真係冇辦法，人哋弱智都受歡迎過你。 咁啊係啊，我冇錢啫嘛。 個故仔就係好簡單嘅啫。咁然後咧就喺個幕咧前邊咧就有廿條女咁樣啦。咁然後咧大家咧就根據同佢傾偈去揀。邊條女，即係邊條仔，你係覺得佢正啲嘅？咁你可以揀一或者二咁樣。 點解揾啲女咧？如果你揾我就得啦，我問三條問題就會講一條女夠唔夠人。你中唔中意吹簫噶？大唔大波嘅先？屌屎忽反唔反感啊？如果佢三樣都我好大波嘅， 呢啲係女 吞證，我冇中意俾人屌屎忽，屌你老味！即刻揭開塊布幕衝入去啊！老母快，揀都唔撚使揀啦！就算裏面嗰個係盧明雪，我衝入去啊！ 呢啲係女神， 女神。真係你話喂，屌你盧明雪好中意吞精啊，屌波啦，屌屎忽窿啊，屌你即刻衝入嚟，諗都唔諗，即刻食翻餐先。 哇！你真係食得好雜、啊。 盧明雪好撚大波啊！ 都係嘅。咁你買公仔嗰個啦，你個公仔買咗未啊？ 未買啊，未買個公仔，即係公仔唔識出聲嘛？你屌盧明雪屎忽佢識出聲啊！屌你。 OK， 咁然後就總之就係、是、嗱，嗰件事咧就係大家喺即係就咁用口講嘅時候咧。咁好多人都鍾意阿游学修嘅，即係觉得游学修都係， 但佢把声有 mask 过嘅， 冇嘅冇嘅，但 你听日知嗰个游学修咁就 鬼知咩？我而家讲游学修，你都唔捻知边个啦。 我知啊，我有睇过佢啊。 你有睇过佢啊？ 我妹妹飞嗰套閪戏，我之后想带戏又弹去睇啊。你中唔中意黄修平噶？我唔中意啦。 我冇睇过啊， 我就系睇咗，我唔中意黄修平嘅。 即系我亦都冇兴趣睇啦。咁就 睇啊。 即系你譬如话你问我大佬个仔把声，佢讲完我都唔认得佢啦。屌你真系你真系知名人士咩？食屎啦咁样。跟住然后到后来咧个 curtain 一拎开咗，落幕啦，有咧。curtain 即係個幕啦，即係一落幕嘅時候咧，嗰條女大家一見到原來咧嗰個講嘢比較功利啊，比較實際啊，嗰個男人咧就係、是、遊學生係代表比較有夢想啊，比較支持自由民主啊，佢咧就喺畫面嘅左邊，咁本來就多啲女嘅，咁後來咧嗰、那個幕一拉起咗之後咧，嗰啲人咧就由左邊。行咗去右边，咁而呢件事咧系电视机系直播紧嘅，咁即系你系面系就算咧有好多人望住你，你咧都喺现场，因为你见到佢系阿大佬个仔，而佢系一个有钱人，于是乎咧佢就转态， 就由游客收嗰个阵营咧，就转咗个去阿大楼嗰度。 啊、等同你揾唔到厕所喺旺角闹屎剥裤屙屎一样。 咁啊，我但系其实有时谂真啲，系咪即系你中意钱同佢中意大波嗱啲嘢？ 呢啲嘢冇问题，但系一个问题 即系你都够胆喺个收音机度大声讲话，卢美雪如果大波吞精同埋屌屎忽，你都会中意佢一样。 你见唔到佢样噶嘛？ 你觉唔觉得好羞耻啊？ 我唔觉得好羞耻。 系啊，所以佢中意大楼个仔有钱，佢都冇你咁衰。 就系开头你我一开头我就话中意卢美雪吞精大波屌屎忽，我好中意。我咁耐我冇反，我都冇将自己嘅思想或者意念。讲一次话俾你听，我系咁，我冇咁做。但喺荧光幕前面你开头就中意一个，第二个一摸开个幕嘅时候，你就将自己最原始嘅本性啊，表露无遗地去到拣另外一个。但系都唔紧要，最紧要系咩啊？就算你拣咗人，都唔会拣你啊嘛。最捻戆家一样嘢就系、是，你要做假，你要做到由头到尾都系假。我系唔中意食，我就唔食。你一啖你都唔好夹。个问题就系、是，就算你啊。用曬好多微工都好，大樓個仔唔會望你一眼，你連俾人吞精啊，人哋俾碌撚都冚啊，真係唔會俾。講真一句，我係大樓個仔，我玩女人，我係爭胚胎未玩過就細佬，真係可能係外星人胚胎喎，都唔係地球人胚胎喎。咩女人未見過啊？一扎唔係千金，係一扎幾百粒啊！屌你老味，呢啲女咪話打乞嗤啊！我連望我都唔會望一眼啦、啊。 同埋琴日報紙啱啱報咗咧，佢承繼咗佢老母四億身家。 咪係咯，我連望都唔會望你一眼啊！四億，我去玩啊！我去入，我唔使去邊度玩啊！近啲啊，我去澳門玩，不過唔得，佢去唔到澳門，因為人哋夾佢老豆嘛，佢買地買爛地，屌你！突然間夾撚埋我仔又唔得，我去日本玩，玩撚到個春袋跌撚咗落地，撈翻上嚟黐翻再玩個。跌落地黐翻再玩過， 嗰條友都幾撚撲街嘅，即係咧你話有錢人咧，佢賤嘅地方喺邊咧？就係佢都再喺個佢啲人話：喂，你對呢個咁嘅現象，即係呢個大佬個仔現象，你有咩睇法？佢話其實真係顧名，即係其實就可以好明白啦，就係睇到香港嗰啲女其實係好功利嘅咁樣。 唔係嗱。近排我又睇， 所以我覺得唔係，即係我覺得個衰嘅地方係咩咧？其實你有錢都不得止，你仲知道咧你自己有錢咧 個優勢喺邊？ 個優勢喺邊？ 仲要利用人哋嘅弱點， 你仲要係啦，攞你嘅優勢去利用人哋嘅弱點，即係咧其實。可能佢冇心嘅，但系 佢冇心，由细到大个训练都系咁。你估老豆冇咁搞佢啊？ 真系 佢老豆就系个咁嘅人。你出世早，你出世早咗啊？你出世迟啲。阿大楼嗰阵时啊，有一单嘢，将自己嗰啲股票分拆之后，叫人供股。喺个供股大会上边，人哋喊打佢老母啦。呢单嘢你知唔知啊？ 唔知道。 你睇翻啦，唔知系边间酒店嗰阵时，我读紧出嚟啱啱做学师仔啊，好似。屌佢老母啊！大楼叫人供股，将啲股票拆捻散。屌你老母，人哋喊打佢咁滞啦，喺个供股大会上边，佢争啲俾人分尸啦，同埋佢老婆。屌你呢单嘢唔知几捻出名啦，风扇楼呢单嘢。屌你老母！ 叫风扇楼啊！ 佢以前做风扇噶嘛？ 哦，系咩？ 楼系啊。 哦，实业家嚟喎。 系啊，佢老母化喺你信呢啲人，讲真一句，由细到大佢就系教咁教个仔，最紧要咩啊？独立。狠毒！屌你老尾，供股就喺啲股民个袋度再揞钱出嚟！屌你老尾，喺呢啲咁嘅人度捻到尽嘅，你话佢由细到大个训练唔系呢啲系咩？你谂住加着佢就系香港人有一样嘢好得意嘅，我哋由细到大个教育系乜嘢嘢咧？贪威识食，练精学懒。第一，第二样嘢系咩咧？快靓正，唔好辛苦。呢样嘢就系即食文化。啲先生点教我哋咧？读书成绩好就得噶啦。永远唔会教你操行好唔好噶，你睇下年中年尾几多医生律师唔系揭人群底咧？屌你老尾衰强奸非礼啊！尤其屌你老尾年中年尾实有几个医生，屌你老尾唔系将个手指插翻人哋个閪度，又叫人哋拿起件校服嚟验个肚痛，屌你老尾几多坐捻咗监？即系我哋个教育就系教我哋，你读书咧又得，佢永远冇加一样嘢叫操行。咩叫操行啊？身教。咩叫身教啊？就是你要做一样嘢，你真係对得住社会，对得住你嘅群众，对得住天地人民。你唔係话啊，我对得住良心，屌你老母，你掟鸠个良心，我好鍾意屌人屎忽窿啊，屌你鸡奸阿婆啊，强奸大老婆，你麻唔得撚。你真係而家好少先生啊，或者好少家长系咩啊？身教咯。最紧要个僆仔做咩呢？读书叻，乜撚都唔撚使你㗎啦。第一，第二样嘢呢就係、是、喂，你等一阵啊。而家啲人咧，個家長最緊要啲僆仔咩咧？你威到， 我的課外活動很多，譬如我的兒子懂西班牙話，屌你，我真的有些同事啊，我聽過他講啊，教咩啊？去學西班牙話，學完西班牙話之後去學劍道，即係要威俾人哋睇，要喺人哋面前話俾人聽，我識啲咩，我叻啲咩。而家咧，啲僆仔冇一樣嘢，家長係教你咩內斂，冇話啊，我個仔操行好叻噶，我個仔乜乜叻，乜乜叻。最叻就係、譬如打劍道，最叻就係數學，最叻就係 cap。佢冇同我哋講就係個仔操行好叻， 個人要謙虛啲。 人啊，一個人能唔能夠喺社會上邊做一番大事，幹一番大事，睇一番嘅遠景？唔係你個仔識西班牙話，唔係你個仔會考五條 A， 係你個人有冇一個好嘅操行？你個人如果都古撚靈精怪，屌你老尾閪貪！貪都算啦，個人心腸壞、黑心，好似而家嗰啲屌你老尾閪喺大行裏邊做嗰啲冚家產咁。我哋嗰啲公積金、強積金，屌你老尾咪俾嗰班撲街，屌你老尾左攣右攣，攣撚到盡之後揸自己嗰份出嚟，我理鳩你嗰份得唔得啊？嗰啲撚樣個腦就係諗呢啲嘢，所以咪揸波子啊、法拉利啊，屌你老尾住山頂。大佬你要佢個心黑、心狠手辣，你話啊係喎，喺呢個大自然上邊係咁競爭。如果你真係有個咁嘅父母，我麻煩你，你喺有意識嘅時候睇多啲哲學書。我哋而家個社會咁墮落，就係因為我哋用咗一個嘅標準，就係咩咧？貪婪、戰爭、殺戮、弱肉強食，去建立一個道德標準。最衰係咩？我哋仲以為呢啲道德標準係啱嘅，去教育下一代。 係咯。 咁你話你下一代點可以成為一個偉人？你話而家香港點解啲人咁功利？就係因為我哋個上一代個思想根本都扭曲咗。佢仲話俾你聽呢啲係啱。我哋而家嘅中學教育裏邊有一樣嘢，我真係好想加落去，叫操行。咩為之啱？咩為之錯？你而家覺得啊，出嚟社會做嘢， 千祈唔好俾鳩護士搞，一搞咧，啲女學生全部識吞精，男同學啊，將佢降教。 屌你啦！你而家嗰啲學生啊，最叻係咩啊？出嚟社會做事，阿爸阿媽為咩為之叻仔啊？哇！我個仔啊叻仔啦，揾到錢。喂，殺人放火都揾到錢啦！你唔去參加黑水部隊？ 不過而家 黑水部隊幾皮一日噶？ 而家其實好得意嘅，即係咧冇一個大家嗰喺個學習嘅過程裏邊咧，可能會少比較少聽一啲古仔咧，係覺得嗱，我唔知啦，即係譬如我哋嗰年就睇啲睇嗰啲漫畫書咁樣，我近排睇《藍精靈》 啊。 好笑嘅，即系 有教育意味嘅。 即系讲咧，男即系讲阿加达咧，加达你记唔记得啊？ 记得。 即系嗰只坏人啦、 啊， 有啲听众唔知道就睇下蓝精灵啦。跟住里边有加达，佢捉咗精灵爸爸。咁佢捉阿精灵爸爸咧，佢想将佢去提炼，即系咧，佢要攞佢嗰啲分，即系佢啲眼泪啊、毛发啊。咁咧就去提炼啲精灵液，然后就变成一个精液，提炼啲精液，跟住后咧就可以有啲劲啲嘅法术咁样啦。咁然后咧喺个古仔里边咧，佢系点样去令到阿精灵爸爸咧系嗰啲提炼佢嗰啲毛发咧，就系俾啲液体咧，俾洋葱去闻下，等佢流下眼泪啊。即系咧，佢啲以前嗰种恶啊。其实是很善良的。而家你譬如说我近排睇另外一套漫画《一拳超人》咁样啦，总之是一个比较成年人的漫画嚟嘅。即系咧，当然是俾细路仔睇噶啦。即系全部咧一打咧，啲怪兽系死晒、烂晒啊！即系对肉体嗰个 mercy 啊，即系对生物嗰个同情心咧，即系同以前比咧，相差好远嘅。 而家系为咗你讲完一样嘢，我真系好 touching。有一個卡通片是俾細路仔嘅細路仔睇，叫比卡超。比卡超是做咩啊？養啲寵物去打交嘛。你根本對寵物嗰樣嘢個形象已經扭曲咗。你係揾個奴隸翻嚟同你去打生打死不但止，仲要嗰個奴隸係當你係神咁拜。屌你！而家僆仔嗰個感情咪就係咁樣樣咯。揾啲男女朋友咪就係咁樣樣咯。 同埋唔係佢老豆老母當佢都係咁嘅。 啊係。 係啊，即係咧，佢生個仔出嚟其實係比卡超嚟噶嘛。 啊係。 咁但係個問題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你會見到你會見到咧我哋舊時咧嗰啲漫畫書咧，或者睇嗰啲故事書咧，其實咧會有好多。最尾个英雄系牺牲咗自己，然后救地球咁样啊嘛。 系啊， 喂，而家唔兴呢啲。 唔系，而家唔兴呢啲啊。 呢个年代咧，嗰啲英雄咧，如果大家有时间睇下嗰啲美国英雄，一系咧就精神病， 一系就冇錢， 系 邊精神病嗰個係啊蝙蝠俠咪精神病咯， 係啊係啊， 啊超人咧就係、是、一個翻工嘅失敗者， 啊loser 嚟嘅， 係一個 loser 嚟嘅， 啊 呢、這個Iron Man 咧就係、是、資本家，即係咧總之咧嗰啲人咧全部咧佢喺平日咧佢都係一個撲街冚家產，即係都係有問題嘅，就佢你好難講話喺道德上邊咧，佢哋會有啲，即係我哋追求嗰個光輝嘅人格啊，追求嗰種所謂人格美啊，喺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嘅公仔咧，或者喺我哋平時嘅日常讀物裏邊咧，係睇唔到嘅。 啱啊！ 所以咧，我哋亦都唔會覺得啊呢、這個人好值得我好尊重。 啱， 越嚟越聽人少咁樣講嘅、 啊。 以前咧，你會聽話啊，我哋今日聽到啊，嗱、你以前都嗱、即係我諗呢個比較 common、啊。雖然佢近排個朵臭咗。 啊， 李天明。 啊，李天明啊， 以前啲人都以前啲人會咁講啊。 好撚到撚肚添，我講。 我好尊重李天明博士。 我一般，我想講。佢由出道開始，我都一般。 唔緊要，你一般係冇所謂，即係但係你起碼會聽過人哋咁講。即係以前你會聽，譬如話你啲朋友大家傾嘅。哦，我覺得某某啊，你譬如話你都會咁講，陳立教授係一個我好尊重 嘅。啊，呢、這個係我一個好尊重嘅人嚟嘅。 係啦、啊，即係喺我哋咧以前咧就係會尊重一啲咧喺哲學上面啊、諗法上面啊、喺人生上面咧有一啲嘢你值得去學習。啊、你覺得嗰啲人 earn 到你 respect，、 啊、 我覺得我好尊重呢一個人。係、 啊、 因為佢唔係佢嘅錢比我多，呢、這個都係必然嘅啦。因為我細個實在太少啊嘛。 啊 但我是起碼我哋唔會話諗住，我好尊重李嘉誠先生，因為佢揾咗好多錢，然後令到我打曬工。我唔會咁講啊嘛。 啱啊！ 我會講我好尊重我會尊重高坤教授， 啊、 因為佢發明咗寬頻線，令到我睇到好多客。 仲有一樣嘢、 啊， 高坤教授係將光纖線呢個技術。冇拉神嘅， 系啦， 呢個先係佢最偉大嘅地方嘛，因為佢想個個人都用到。如果想個個人都唔用，佢有拉神，俾啲大企業一立咗，你用條撚啊？佢、最偉大嘅地方唔係因為佢發明光纖線啊，係佢發明光纖之後將件嘢冇拉神， 其實我覺得 AK47 一樣， 兩樣嘢都係偉大嘅。 啱啱啱， 即係你諗到呢樣嘢已經係不得了啦。 啱啊，佢最偉大一樣嘢就係我唔要錢添。係 啊。 即係我又 唔係啊！大家而家 disav 邊睇下咁流暢 啊！你要多謝邊個啊？高坤啊！ 打飛機之前向住高坤老婆打一次，你打得出嘅話， 咁又唔好，咁又唔好。 你打得出嘅話， 佢兩夫婦我都久唔久會幫我影相，係啊，我都好尊重佢哋。 另外有一個人我係非常之唔尊重，但我想講呢個人，啲人好扭曲呢個人嘅，叫村上春樹。村上春樹是一個我自從看完《國境之南，太陽之西》之後，我不太喜歡他，因為他筆力已經很頹廢，但是即他繼續出書，我就繼續買了、如果不是沒得屌，第二件事就是他沒有骨氣。在當年以巴戰爭，以色列突然間空襲這個黎巴嫩，炸撚到阿媽不認得一棵綠，他又頒了一個不知什麼東西二人獎給村上春樹、全世界作家只有他一個出席去拿即是你咁撚冇骨氣，獎呢啲嘢唔係班你先有噶嘛？你唔去攞，咪最高榮譽咯。你去攞，咪成世都攞唔到諾貝爾文學獎咯。你知唔知點解人哋唔班諾貝爾文學獎俾你啊？村上春樹先生就係、因為你冇背脊啊， 冇崩呢啊！ 啱啊！屌你！你睇下人哋俄羅斯嗰個女作家今年攞諾貝爾文學獎嗰個，人哋寫書寫撚到要流亡啊，寫書寫到屋企啊！最恨有你知唔知訪問佢嘅時候，如果諾貝爾文學獎得獎，你最恨有個咩？你知唔知個女人答咩啊？我想買個個燙斗。你諗下，人哋屋企乜撚都爛撚曬，想買個個燙斗呀？你個撚樣，屌你老味，住得好，食得好，著得好，屌你老味，喺大學裏面勾荔枝勾到份教職教唔知教牛津定教劍橋啊嘛，個柒頭！屌你老味，呢啲撲街，你真係質俾食屎啦！屌，你冇骨氣，你個人老撚土，價值觀扭曲，你真係死得啦！身為一個作家。上醫醫上醫下醫醫人，中醫醫病，上醫治心。你個撚樣，屌你老尾！身為一個上醫，咩叫上醫？真係攞支筆去醫人個心嘅人，你居然扭曲人心！你個冚家產攞到諾貝爾文學獎，希望你個諾貝爾文學獎爆炸炸甩你隻手，等你死唔揾到嘢！屌你老尾！我哋現今嘅世界啊，喺我哋呢個階段裏邊，人性已經好扭曲。你咪話港女啊，港男一樣係咁。 佢最緊要係咩咧？一識條女有冇得搏嘢？真㗎，我識啲僆仔而家有冇得即屌先？第一， 你係咪話邊個公子啊？ 係啊，第二樣嘢，同人計較到不得了，買完啲演唱會飛，屌你老味！愛情是一個分享的遊戲，什麼叫分享的遊戲？你有多少資源大家共享，這個才叫愛情。動物界也是這樣，你擔隻 隻獅子擔什麼東西回去都給老虎乸吃下，都給獅子乸，你老母放棄，只是懂在人家身上壓榨，今天有沒有抄東西呢？屌你老味，是你可不可以請我吃飯呢？我都懶得屌到很舒服呢。 我不知道以前你有沒有試過這些東西呢？譬如說老人家呢，他是沒有什麼給你的，他就會跟你說我沒有什麼給你，我熟留句說話給你啦，有沒有這樣跟你說過？ 我又沒有，但我你說吧，你說。 接著呢然後呢，以前呢有些人呢因為你知道弟弟拍很多結婚相啦，以前擺酒的時候呢，我親眼見過的。那個利是封呢，打開呢，入面呢是張紙條來的， 我 即是裡面，裡面呢就不是寫屌你老母，即是我覺得是一句說話這樣。是啦，咁然後呢那個人呢，我睇唔到佢個表情，即係我 read 唔到佢個感情啦，即係一般人都會收藏得好好嘅。但係佢係唔係，即係但係你我就咁感覺到呢，係唔係好鍾意，即係覺得咁嘅。 因為我而家個人年紀大咗嘅時候，我有一件事我好後悔，我自己做咗所以我後悔。當年我媽去拜佛嘅時候，有一個佛堂嘅主持，嗰陣時新年佢派利是， 跟住你阿媽咁神奇咧，你講到佢咁癲，佢又咁中意拜佛嘅。 屌，佢癲，精神病同拜信仰係兩個唔抵衝嘅範疇嚟㗎，有精神病嘅人都可以食飯同埋拜信仰㗎。佢、 okay. 一樣係癲嘅，好撚疏癲，仲要我阿媽。咁佢有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， 嗰人好有問題，仲 PD 嘅添。咁嗱，佢帶我哋去佛堂拜佛。嗰陣時候我哋十幾歲，最上係咩啊？錢啊嘛！屌你老味，讀緊書，阿媽又唔俾，咁你俾封利是，以為係錢啦。咁啊，佢裏邊攞毛筆字寫咗兩句説話，嗰兩句説話我唔記得咗啦。咁啊，梗係嗨又嗨面啦我。但係到我而家有翻個思想啊，有好多嘅哲學前輩教過人生上面應該點走嘅時候，我諗翻層，我真係有啲嘅流眼淚。我點解一個法師佢真係冇錢？嗱，佢有錢就唔會咁樣做啦，可能。如果佢想你供奉多啲啊，梗係俾派啲俾你，之後會供奉多啲啦。佢真係冇乜錢，我諗。咁佢攞毛筆特登去寫兩句説話俾你代住，其實幾 touching 嘅呢件事。但係喺現今嘅一輩，你唔會覺得係點咩啊？最好你咪俾500蚊利是咯。而家啲人帶個仔去鬥利是，最羞恥係咩？屌你老味，俾個10元8塊，係咪都而家100-200㗎啦嘛？屌你老味，即係呢啲啊最撚老撚套。你教個細路仔嘅價值觀都有問題，即係你教個細路仔就係話我要即係著得好靚，去到一個場景裏邊講一啲廢話之後，就係攞人哋嗰啲錢，同而家你社會上面嘅價值觀一樣。嗰日我喺 YouTube 上面睇一條片，就係講一個人借架林布堅尼翻嚟，睇下有幾多人落搭香港裏邊。唔知揾10條女啊，得1條女唔落搭都上車嘅，個個都。日本咧就揾10條女，10條女都唔上車。日本是唯一一個國家冇女仔上車的，美國都有，意大利有乜國家都有，唯一一個國家是咩呢？日本，日本冇人上車，日本啲女仔，點解我諗日本啲女仔受過好多教訓啊？你上撚咗車唔知有咩效果啊，細佬。咁香港是一個即係有九成中嘅機會嘅地方，你諗下，你一笪咁嘅地方孕育一啲咁嘅即係生命體啊，或者咁嘅價值觀，唔係話係港女啊，你直頭。即係而家啲港男都係咁嘅時候，你點可以話俾人聽？我哋個教育係成功啊！即係我哋個教育根本係失敗到唔失敗，你唔可以話我哋個教育，我教到幾多個醫生，我教到幾多個律師，你係教到幾多個有價值觀、有正確價值觀、正確社會理念嘅人出嚟，先為之一個成功。等於阿叻講啫嘛，阿黃之峰冇用，你老母化喺陳百祥，你個撚樣收撚咗中共錢，你講呢啲咁嘅嘢，一個細路可以動員10幾萬人上街，佢冇用，你個撚樣啊冇用啊，你個撚樣爭人錢破產，屌你老母仲呃鳩人，佢牽涉幾單騙案㗎，呢個撲街段億元計，呢啲啊冇用啦。佢成日鼓吹一樣嘢就係話，我揾到幾多，我掠奪咗幾多。 黃之鋒一句說話一個理念，嗱雖然呢個人分分鐘係中共嘅打手啊，其中一個，但係起碼佢有政治魅力，佢有擔大。你睇下而家香港啲細路仔有咩啊？縮骨第一，第二樣嘢讀書叻就得噶啦。阿爸阿媽講你讀書叻乜都唔使理，有冇搞撚錯啊？你呢啲價值觀錯撚到阿媽唔認得啦。你讀書叻乜都唔使理，你讀書叻係書本上邊嘅知識，德蘭修女都冇乜讀過書噶。呢、這個人係聖人嚟噶，大佬。 啱啱封咗啦。 係啊。 好，講到呢度。 拜拜。